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Yuan Zhonghui's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Clear the Warehouse Power Music。 欢迎光临，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一起来感受音乐的能量。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时间往前推，我们回到在2002年第八届全球华语榜中榜的典礼上。在想当年呢，阿妹张惠妹从她的偶像周星驰的手上接过了亚洲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然后呢，接下来她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歌曲，就是她当时获奖的《真实》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是《感应》。不但呢，当时呢，把现场的气氛呢是烧得滚烫，那就连台下的诸多大牌们呢，也站起来，也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一起来舞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没错，这首歌曲呢，算是阿妹在很多歌曲当中比较冷门的一首。首歌曲，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一起感应一下张惠妹，掌声有请。 Watch me. 哇哦，张惠妹感应啊，一直都会觉得阿妹呢就是一个天生的舞者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迎风舞蹈啊，你也不会觉得很突兀，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因为呢她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歌声都是发自于内心的，那自然呢也能够感染到旁人，是不是？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阿妹的感应能够再次让我们拉回到我们在2002年时候的所有的想象，是不是？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来自郑惠诗带给我们的一首百年酒馆。生活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呢，都在转眼的一瞬间啊。在酒吧当中呢，不管如何的放浪形骸啊，那么褪下伪装，戴上面具，放声大哭，还是开怀大笑，几杯浊酒下肚，再张开眼，还是满满的人生需要去面对。那也许眼下的痛苦呢是最真实的，但是呢，你只能接受并且去战胜啊，不可以逃避，因为这都是成为我们必要的一种人生体验了。所以呢，郑惠诗《百年酒馆》来送给大家。记住了，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有人偷偷摸摸，有人光明磊落，有人斤斤计较，有人飞檐走壁，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口若悬河，有人吹个泡沫，有人将它戳破，有人不满现状，但却懒得去做，有人借酒浇愁，假装对酒当歌，有人安静默默想着左拥右落，有人放声大笑，心里眼眶红着。此时此刻。谁对谁错，既然见面这是你是我，我爱着你笑了，可是那然后我恨着你哭了，有什么心结也痛，你活着我走了，世界不曾变，上帝死了，有人中毒慌了，有人心都丢了，看那红男绿女在那儿相互折磨，此时此刻没有谁对谁错，既然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空气里，用你的心听我的心，一直的过去酿出了谜，彼此的心听进了心，相知的生命会更透明。满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更懂得自己。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要跟着他一起来这样的拍手，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动一动你的手掌呢？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吴青峰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请听啊，充满着生机的弦乐开场，那满溢颗粒感的吉他带起了雀跃的气氛，那新鲜感的节奏与电子的声响呢互相交替啊，让人听了之后呢就想跟着我们来一起拍手了，是吗？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吴青峰的请听，你还喜欢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的确是让我们听了之后呢不仅有拍手的冲动，还有想要一起跳舞的冲动哈。那希望呢，每一个音乐的细节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曲所要传达给你的那种繁盛的生命力，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感受我们的能量。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HE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17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17周年的一首纪念单曲了，那也是由吴青峰写词谱曲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歌。那 SHE 出道以来呢缔造了许多的辉煌的成绩啊，也彼此呢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那么在17周年的重要时刻呢，那如此朴实却又夹杂着丰厚情感的字句，娓娓的道出了他们这17年来累积的感情史啊。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否也隐藏着你其中的故事呢。17来自 SHE， 掌声请。 经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事情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尝受过怀疑眼神， 将度过锦瑟年华的 S.H.E 呢，也经历过聚散离分啊，也尝试过受过怀疑的眼神。那在迈向成年的下一段旅程呢，还有多少未知在等待着他们一起度过呢？所以呢，我们来一起见证。好了，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陈芳语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心动拍拍》。歌词呢，描述了每个女孩都会有的很多面啊，那就是既前卫又古典，能搞笑也能庄严，可以低调也可以收敛，可以俏皮也可以疯癫。那多变的每一刻呢，都是值得转发的啊！就用手机呢，随时拍下那个心动的每一个瞬间啊！这正是时下女生的真实写照了。每个女生呢，都可以展现自己多变的真性情，以及当下最美的表情与装扮。所以呢，我们就拿起手机，跟着陈芳语一起来心动拍拍吧！ 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高马尾和假刘海，拍拍我的耍赖，坏脾气和有点拽。 少了电、十个脸不用哭三天、没有怨只是还有烟，临睡前我要敷个脸，可以见眼泪拉三天，黑个贴却不染绵绵，我高贵时候陪你甜，一起来拍上门装点，可以低调收敛，可以俏皮疯癫，乖一点乖一点，姐都很熟练。我 想穿刀片，刻下镜片，穿发型都没变。 我喜欢我的多变，我喜欢我的每个瞬间。 贪图幸福。

却不说话，笑话的他人为何心事难答，谁受了伤，谁肯退让，在对错之间谁能安然无恙，何必失望，何必迷惘，人所有坚持心境难免荒凉，何为答案，何为真相，追寻内心的心芒 OK， 这样一首歌呢叫做是无妨啊，是由孙楠演唱，林君凡作词，张江作曲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为了缉毒电视剧破冰行动所量身定做的一首电视主题歌了。那该剧呢是由真实的事情改编啊，那深层次的刻画了缉毒警察的真实生活。那这首主题歌无妨呢，孙楠呢也是热血的演绎了缉毒警们不畏牺牲，跨国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精神啊，给予了所有负重前行的公安干警们应有的情配还有敬意啊，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真的是铿锵有力，那大家都应该仔细的去聆听。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破冰行动的朋友呢，也推荐你来看一下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新歌，下面就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掌声有请。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毛不易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幼鸟指南》，把人生比作幼鸟，或独自漂泊，或结伴同行。专辑中的《海上日记》重点说了漂泊，幼鸟带着梦想飞向彼岸，在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的迷茫与思考中渐渐明白，世界上或许根本就没有彼岸，人生或许从来不需要彼岸，我们只是海上飞行，一边跟过去告别，一边带上最温柔的记忆，随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毛不易《海上日记》。 应该和寂寞无关，晚风轻拂过船帆，不合时宜的浪漫应该不需要 是不太自然。也曾流泪，然后擦干。如果真的可以到达彼岸。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现唱电视剧《筑梦奇缘》的一首插曲，叫做是《笔触》啊。用温暖的笔触呢，书写着爱情的篇章啊。在你离开之前，请不要忘记我。这一生呢，画了那么多的图纸，最有成就感的便是和你在一起分享幸福的蓝图。歌曲呢是由段思思作词啊，谭旋作曲，陈庆阳、刘野编曲。歌词呢是非常的治愈，旋律呢也非常温暖。那郁可唯清亮的嗓音将男女主角之间的甜蜜呢是轻轻的吟唱着，字里行间呢都充满着满满的幸福感。所以呢，来听听看，来自郁可唯带给我们的《笔触》。 找心跳的归属，明暗中有天赋，幸福不需要追逐，沿着记忆临摹你眉目，心事翻涌到笔触，让付出像天赋，还装作满不在乎。也许我们都一样，有过无奈的散场，孤单走向远方，没有人通往。这世界空荡荡，直到你出现身旁，看穿我所有骄傲与倔强。来世的每一步，雨季晴朗， 找心跳的归属，命案中有天赌，幸福不需要追逐，沿着记忆临摹你眉目，心事翻涌到笔触，让付出像天赋，还装作满不在乎。也许我们都一样，有过无奈的散场，孤单走向远方，没有人同往。这世界空荡荡，直到你出现身旁，看穿我所有骄傲与倔强。 一路走来呢，我们看遍了世间的每一处风景啊，晴天有你一起散步，雨天呢有你为我撑伞，就算偶尔遇到了风雨交加，也是你轻轻地牵起了我的手，陪我等雨停啊。你是这个侵蚀人心的乱世中独有的解药，那我还不想失去你，还想与你一起寻找地老天荒啊。多美的词，是不是？那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来这部剧《筑梦情缘》一起来看一看，好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啊，是由500 and China Blu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让水倒流》。没错，命运不可逆，但适度的反抗呢是必须的。那人生也不可逆，但灵魂的自由呢也是必须的。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这儿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喽，拜拜。 悄悄地我把门打开，等待流浪的人回来。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点点就足够，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是一个愿望，我也知道，也许怎能够，就让水倒流，心